暖的胸给自己加倍，如果我自不强就用翅膀去飞翔， 时间幸福大气不停地走，心情复杂的像空白在晃，总有人拼命的这份多美也总有人学会抛去烦恼， 一阵一起起的心肝号角，脸上的侧脸已经在燃烧，化成你心把的双倍做好准备，来上如厕藏污秽， 走上炫酷然后台一步自高的在摇摆，跟我一起在的成派这里不敢失败，走上炫酷的舞台，打造你的珍珠安排，好快积累已久的感慨，我的快乐存在，这是你的展示舞台， 不在的像钟摆在晃，总有人拼命的这份多美也总有人学会抛开烦恼，一阵一起起了新的号角，脸上的侧脸已经在燃烧，化成你心把的装备做好准备，来场如厕藏污秽，走上炫酷的舞台，一步自高的在摇摆，跟我一起在的正派，这里不用学乖，走上炫酷的舞台，我同意的珍珠安排，好快积累已久的感慨，把快乐存在，这是炫酷的舞台，哦哦哦哦哦，这是炫酷的舞台，哦哦哦哦哦哦，你是雨在的舞台。 OK， 要用你的笑容去看待这个世界，来自胡彦斌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快乐转载，送给大家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生活呢就像是一本书，生活中困难险阻无处不在，那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让生活中的种种夺去属于我们的笑容，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笑着生活下去，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加油哦。好了，音乐的正能量我们来继续传递，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，送给大家。 爱的鼓励来自王力宏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向向日葵学习啊，做一个积极吸收正能量的人。那生活当中其实本没有那么多的大风大浪，人多数的时候呢，都是自寻烦恼罢了，是吗？那所以我们才说要学习向日葵，哪里有阳光就朝向哪里，多给自己一些信心和鼓励吧，好吗 ？OK，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那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唱到你可以带走我的一切，你可以击碎每一个我，但是我会拔地而起，就像摩天大楼一样。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一种精神吗？来，有请 Demi。 Skies are crying, I'm watching,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s. Only silence as it's ending, like we never had a chance. Do you have to make me feel like there's nothing left of me? You can take everything.You can break everything I am, like I'm made of glass, like I'm made of paper. Go on and try to tear me down, I will be rising from the ground, like a skyscraper, like a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, welcome back,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，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吧，我们的微信账号呢是战马 music。好啦，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来的成果呢，就如同窖藏多年的酒一般啊，经得起岁的磨练，才能够香醇浓郁，回味无穷。那苦呢，不仅仅是一种味道，它更是一剂良药，能够治愈一种叫做是不思进取的病。 你知道了吗？那所以春晖要提醒大家，经得住平淡的磨练，就经得起人生的起伏，这就是关键的一刻呀。 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，这一路的风景，百感交集的我，下一刻又将飞向哪里，渐渐疲惫的羽翼为你披上 OK， 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 Moment， 这一刻啊，往往就是在最绝望的那一刻，再坚持一下就会出现奇迹了。想念的往往不是刻意的，它出现在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瞬间，看电影、听首歌、望着一箱相片的时候呢，那或者就是在眼睛一张一合的那一刻就发生了。所以说想念呢，让日子变长了，让不急的人呢变近了，往往压断最后一根稻草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啊，你说呢？ Here I am again, and I'm staring at these same four walls alone again. And now all the colors blend, and I'm growing numb, and I've become this empty page.

活呢总是在一天天的重复，而某些时光呢就永远都不会倒流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再见到那当时的月亮了。人呢总是在不断的和过去说再见，而有那么几年时间呢，你到很冷很冷的时候回忆起来的时候，都会情不自禁的微笑。就像我们在大学时代，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，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最充实也就是最潇洒的日子，因为有梦想，有冲动，有汗水，也会有回报。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大学时代的时光吧。那敢于和过去说再见，生活定会给你一个崭新的开始哦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方大同联合王诗安推出了新歌《送海》，歌曲以 R&B 为基底，传递出海洋环保的新理念。方大同在夏威夷出生，对海洋一直有情感，他希望人们可以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，大海在滋养人类的同时也在维护地球生态的平衡，人们应该对大海抱有一份关切之心，爱护海洋就是爱护我自己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方大同王诗安送海。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，伸手触摸难理解的温度，收藏着回忆，有万年的旅程记载，千里外总会爱另一个世界。 甚至连缅怀 那曾经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不要为过去的悲伤浪费眼泪，也不要躺在曾经的掌声里沉睡，勇敢和过去说再见吧，走好脚下的路，才能够收获灿烂的明天。对待过去那些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砍掉那些多余的枝芽，把它做成一根拐杖，支撑自己走向未来。频频回头的人呢，走不了远路啊，谁也不可能从后视镜里看清楚未来的路。那如果问忘掉过去需要多久的话呢，答案不是10000年，而是一首歌的时间。 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， 人生呢总会有惊喜、快乐还有感动。没人知道灾难呢会在哪一个夜晚来降临的，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末日会在某一刻突然出现。未来也许会更好，也许没有，但是家人、亲人、爱人却是此刻的全部。所以呢，不要总是用工作忙来疏离，不要总是用赚钱来推脱，有很多东西钱是买不来的。珍惜身边的人，这是唯一能够依靠的。以为每个人都能够幸福才是最美好的事儿，你说信不信呢？好，这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，我是春慧，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是满满的正能量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Cause we're in this together. Whoever said that we could never hold on? And oh no, I found my star. And now I'm happy I stood up for so long. And baby, this is where our story starts. I can't stop this love, no matter what they say. I love you. DJ's Brain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